什么情况？ 方特花甲侠嘛、 哦，方特这个名字写得特别好。 方特啊、特， 我们今天是奥兰多。 对，哇， 我的天，奥兰多真的是要去玩的话，包括、真是带着小朋友去，是不是天堂一般的地方？ 真的，小朋友撒欢来，我们来玩这个、 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不光这个小朋友是天堂、就是他像迪士尼世界这种地方，大人也是 也 很怀旧的一种，就大人小孩都能玩。 哇， 我觉得这是所有看过米老鼠的人心中都有应该有一种情节吧？ 是吧？哎，兔八哥是我在想是华纳的吗？ 不是，那不是一个公司的、 啊，不是一个公司。公司啊，好吧啊， 对对，反正都是我们梦想，就是那梦里那些童话的形象哈、 对对对， 奥兰多有四个主题乐园，是不是？光迪士尼就四个， 对， 还有成片的动物园， 没错， 环球影城， 没错， 妈呀。玩嗨了， 嗨了，真是， 对对对，玩一个礼拜都玩不下， 是不是？ 真的。 如果2018年各位有打算去奥兰多游玩的朋友呢，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我们 Super Bang 精彩的分享。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刚才这么一提哈，道28了。 怎么对呀、28了， 快 了，大年28， 真是都回家了哈， 快呀、 你说好多东北的朋友已经赶到雪场了，都已经开始准备看冰封了， 对呀、 对对， 看好头，收拾完屋子了， 对，各种比较，你看 丸子，对呀、丸子也炸好了、是不是、 一片喜乐祥和啊。 对， 第一条关注长白山地域的事情哈、 是的， 长白山这个地方全季地形公园开园迎客、 厉害了，全季的，对，它不分季节，什么时候都可以 For Seasons。 哎呀、长白山全季地形公园9日开园迎客，滑雪爱好者可以在这里了解滑雪运动的发展历程、尽情体验滑雪运动娱乐项目，亲身感受长白山冰雪的独特魅力。 到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是每一个地点哈、就跟楼盘是一样的，比如说它那个什么地界儿啊、纬度啊、经纬度是不是合适、也很重要。 是啊，这决定了它的气候、它的地貌， 对呀、 吧，它的风貌 以及它的 price， 对不对 啊？是、 长白山位于北纬42度， 你这块地租拿的就贵。 北纬42度，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北美的落基山脉并称为三大粉雪基地。 原来是这样啊。 Recently 呢，长白山深入挖掘了绿山清水和冰天雪地两大资源优势、重点打造冬季赏雪玩雪和夏季避暑休闲两大赢的品牌。赢不赢？ 赢，太赢了啊。据了解呢，长白山全季地形公园距离长白山北景区山门大约是10公里， 山门啊， 不分年龄，不分季节，面向大众开放， 是的， 你看多优秀啊， 童叟无欺 啊，真是童叟无欺，这是长白山本山了啊， 厉害了。 对，其中呢，全国首座滑雪博物馆暨雪板研发中心可以让游客了解到滑雪运动的发展历程和亲手制作独一无二的滑雪板。 这个好的， 我天哪，这个真的不错。我觉得你看雪板都是各种炫酷哈，我可以制作一个描白吗？是不是？我画个小人儿，是不是？这也是你独一无二的雪板呢。 对，自己的性格嘛，对吧？ 对，然后全功能滑雪辅助训练室可以帮助游客安全的做出各种炫酷滑雪的动作， 就是拍照。 对，越野滑雪中心拥有25公里长的越野滑雪雪道。我的天哪！ 25公里， 对，包含山地、森林、河谷、石崖等地形地貌啊。 是的， 在穿行其中可以尽情的领略大自然的雄奇壮美。 这个长白山旅游局啊，局长，孟凡莹，这名字很好哈、介绍说，这个通过对长白山优质冰雪资源的综合立体开发挖掘，构筑了冰雪产业的全新格局，以在全方位满足从极限选手都是高手哈，到广大游客玩雪、赏雪、戏雪多层次的需求的同时、也对长白山冰雪旅游经济乃至整个吉林省、冰雪的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了有利的加速度啊，助推能力，哎，这非常非常好的哈， 这个推背感非常的强烈啊。 你去过长白山吗？ 没有， 我也没有去过。哎，包子去过长白山玩吗？ 还没有。 你看咱们啥都没去过吧？ 真没去过。 2018年， 赶紧去体验一下啊！ 4季 开放呢。 对啊，夏天去避暑去啊。 是的，冬天去滑雪。 对，第二条呢，建议部门提醒大家的春节的时候喜庆的日子，如果各位去东南亚玩的时候需要防瘟防疫。 哎呦，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啊，敲响警钟。 是是是。 春节假期将至，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前往泰国等东南亚的国家去旅行。那检验检疫部门也提醒广大的旅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应该提高警惕防蚊防疫，并且注意饮食卫生，避免给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造成威胁。 就那蚊子呀，确实它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什么那样，但是咬你一口， 传播的病菌可是非常厉害的。 对，你不知道它身体携带了什么，它不知道上一个蛰的谁。 对 不对？ 上一个这 盯了谁？ 牦牛。 那个深圳检疫局提醒大家，到森林旅游时应格外的小心，要注意防止恙虫病。 哦， 该病是由恙虫病立克刺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哎呦， 恙螨幼虫为传播的媒介。病患多有野外的作业史，表现为什么？比如高热。哎呦我的天哪，毒血症、皮疹、淋巴结肿大等临床的表现。据统计，泰国自17年底至18年的1月12号已经累计报告近2200例这样的病例，其中2例死亡。如果出现相关症状，应立即就医，别等着。 对，千万不能等 对对对， 这个很可怕 的。是 的，对。那旅游期间呢，游客还应该尽量去避免食用生冷的食物。对，那一定要加热熟了再吃啊。注意饮食卫生，要防范轮状病毒的感染。这个轮状病毒呢，是引起腹泻的常见病毒。患者往往在食用了未经煮熟的食物后，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症状，就是可能感染了。 对啊。 此外呢，还要警惕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2017年至2018年的1月4日，泰国已经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52048例。 这个病。 马来西亚、新加坡2018年也分别报告了1034例和223例病例。 登革热我们还熟悉一点哈。 对，我们常听。 对，因为这个气候啊，东南亚是比较特殊的哈，它的特征是那样的。那蚊媒传染病是中外的地方了。检验部门提醒大家，前往此类国家是应格外注意防蚊防虫，避免携疫而归。归国旅客有任何身体不适，应向口岸检验检疫部门主动申报，以获得最及时的帮助和救治。 对，是的， 很重要哈。 是的，大家注意一下啊，然后剩下就好好玩就行了。 对啊，现在这个国家、 哎、 包子可熟悉了。 哎，这个国家它待的时间太长了。 澳大利亚怎么了呢？地方政府出台新规，保护潜水游客的安全。 哎，这是个好事儿啊， 好事情哈。 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政府更熟悉。 对，这不昆士兰 嘛，这不是？ 对，昆士兰州政府7日发布了新闻公报说，为了加强潜水安全，州政府呢出台了一项有关休闲潜水及浮潜行业这个准则的新规定。 怎么说呢？ 说根据当天生效的新规啊，所有前往珊瑚礁的观光船船只必须携带自动体外除颤器。 哎呦， 那用于抢救心脏骤停的游客。同时呢，旅游运营商必须建立有效机制，确保在游客下水前及时发现有风险的游客。对，你得先排查一下。 是的， 并可强制要求这些游客佩戴救生设备，而且呢在同伴陪同下潜水。 是，这是硬性的规定哈。 对， 根据新规，一旦发生死亡的事故，有关部门将在查明原因之后的24小时内通知死者的家属，48小时内公开发布信息哈。你像这个昆士兰州教育和劳资关系厅长格雷斯就说了，政府已经和业界进行了广泛的协商磋商，相信新规将确保游客在潜水和浮潜时感到一种安全感，很重要。 对，很重要。澳大利亚大堡礁呢是世界著名的珊瑚礁群。尽管潜水是欣赏大堡礁美景的最佳方式之一，但是与之相关的死亡事故真的是时有发生。仅2016年的下半年，就有10名游客在大堡礁附近潜水死亡。 咱问包子，包子去过大堡礁浮潜过是不是？ 没有，没去过。 没有。 到底那边安全问题怎么样？你感觉？ 我感觉还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我也去过其他很多地方，不管是潜水啊、浮潜还是跟船，很少，就是很少有像澳大利亚这么做这种安全常规示范，做这么彻底，而且每天都要，就是我觉得都烦，但是他们每天都要上船，第一件事儿大概5分钟 嘱咐 所有的这些对安全的示范，怎么这个一旦船出现问题啊，最后如何弃船，包括这些所有的一切 都要讲一遍， 都要讲一遍，跟坐飞机一样，所有的船没有一个跳过这一步的， 很好 啊，这个安全是我们一定要率先保障的。 对了，谢谢包子的精彩反馈哈， 谢谢。 下一站我们去秦始皇兵马俑。哎呦，这个如果是各位去看过的话，每一个士兵或者在那每一个样貌都不一样，有呢 都是这样的， 对，有呢是心情不好的， 对， 有饿的、哦、有这个容光焕发的， 对，就眼睛睁开了冰， 对，非常厉害啊。 嗯， 现在秦始皇的兵马俑大型特展移步到了英国的城市利物浦举行。 对，我发现最近英国真的是办了很多跟中国元素相关的哈，比如说春节的，哎，这个抢购啊，是不是他们特别喜欢抢那个什么什么粉儿，螺蛳粉 啊， 对， 就是示好。 嗯，对，是好、啊、 是好吗？对不对？ 由中国陕西省文物局与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秦始皇和兵马俑、兵马俑展，九日呢在利物浦世界博物馆正式开幕了。 哦， 这是兵马俑时隔11年再次在英国展出。据主办方介绍说，本次参展展品一共125件组，其中120件组为文物展品，5件组为这个辅助的展品。 嗯， 那展览内容呢以大型秦代兵马俑为主，兼有春秋战国及汉代的陶器、青铜器、金银器、玉器等等，展品历史跨度近千年，集中展现了秦在统一中国前后以及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面貌， 非常非常精彩哈、啊嗯！不单单是有秦的，还有春秋战国时期及汉代， 太早了。其实说实话、哦、我们都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看过。 对啊， 对，嗯，有机会还是真得看看这个兵马俑，非常的震撼， 的民众们非常的开心哈。 是啊， 最后呢，我们今天说美国奥兰多哈， 嗯， 在美国的大湖区现在正在遭遇强的降雪天气哈。 哎，又是强降雪。 美国大湖区南部的芝加哥、底特律等地遭遇强降雪，嗯、众多学校在9号停课，上千架的航班取消了。飞不了了， 飞不了了啊、 嗯、 从当地时间8日傍晚到9日清晨，那芝加哥的降雪已经有15厘米厚了。气象部门预报说截至9日晚还会有5厘米至10厘米的降雪， 雪上加霜。 对、 嗯、 那芝加哥市长伊曼纽尔和该市官员在9日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嗯， 虽然芝加哥对冬季降雪早已经是习以为常，但是这轮降雪是比较强劲的。目前呢，全市已经出动大约300辆专用设备车上路清雪、撒融雪剂，6个御寒中心也已经开放，有需求的市民白天还可以到公共图书馆去躲避这个避寒躲雪。全市公立中小学9日全部停课、 哦、 市政府还呼吁民众尽量减少出行。 是的，其实截至9月中午，芝加哥两个国际机场有超过1100架次的进出航班被取消，另外500多架的航班因大雪延误。此轮降雪预计将持续到11号，影响范围包括伊利诺伊州北部、密歇根州的南部、印第安纳州北部以及爱奥瓦州东部等地区。有消息说9日凌晨一些地方的积雪已经达到了到30厘米厚。 我的天哪，30厘米， 很厚了啊。 这那真是不浅了， 希望大家注意哈、哦、这个天气没有办法哈、嗯、当然我们了解完这边的天气之后、嗯、我们要去真是洋溢着快乐幸福和童话般世界的奥兰多。有请特别大来宾 Super Little Ben 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这个音乐就让我们飞起来了，心 情 在天上旋转啊， 对呀、 啊，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非常的开心哈、啊嗯。其实我们今天介绍奥兰多，它是位于佛罗里达的中部哈、 嗯， 这个地方建了众多的游乐园。其实我们看到推介的时候，不是有一些项目吗？ 嗯嗯、 这项目天5-6页。 5-6页， 真的， 哎呦我的天哪，太多了， 怎么去选择啊？ 对。如何选择？我觉得如果你把我放到奥兰多，我一定会发懵的。我到底我去哪儿？我先去哪儿？ 懵吧？ 对呀、啊，都不知道在从哪儿玩。 如何解懵？ 对，如何解梦？ 对，不是解梦啊，解梦。 哦、 哎，我们有请超级小包子包括、 欢迎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包子问一下，你第一次去奥兰多的时候也懵吗？ 我 太多了，因为 对，就是选择障碍嘛。 哦，你看看， 对啊，我跟你说，要选择障碍症。这个困难户在这儿就不行了。 对，不过也好，因为如果你真正进去以后呢、要么你就没什么选择障碍了，把你最爱的那些项目排了， 排队； 要么就是你就完全更没有选择障碍了，找那些没人的项目玩了， 也行。 对， 这是两个策略。 对，两个策略， 对对对， 要不或者是你就按部就班，你碰上哪个玩哪个。 就反正那个就你看的哪个人少玩哪个也行， 是吧？ 还有就是比较对某个主题有特别钟爱的，尤其是像那个环球影城和这个迪士尼世界，要有这种特别钟爱的呢，提前一定要买速通票。 哎， 速通票， 对 ，pass 那个票是不是？ 对，叫 fast pass， 对， 这一定得买。如果不买的话呢，你可能那你就多住两天呗。反正 其实 生牌也能买。 我们觉得真的要去奥兰多一趟，比如朋友去、家人去，肯定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不能太短了，因为 对 太多要去玩的地方。那比如说你去过体验之后。我们到的，我们团建， 对不对？团建啊！哎妈呀，团建去奥兰多了！ 你们团建这么好呢？ 对， 哎、 不，我们的团建都已经设定了好几个地儿了，没一个去的。 我们这 if 啊， 如果的话， 哎呀，你够了。 去的话，多少天比较完满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去，就是说，因为团建是不是不可能啊？因为奥兰多是第二大展会城市，非常大的一个 城 市，对对对，所以经常有这个团建呀、会展呀。开议会啊等等去那儿搞这些活动， 那还是算了吧，我们是休闲团建啊。 对对对， 休闲 都是可以去嘛，就是团队建设嘛。 对， 一般来讲呢，他们这个团建完了、团建一般开会完了以后呢，都会去这个就是环球影城。 哦哈， 因为呢迪士尼世界呢实在是太大了， 太大了。 一两天呢肯定是、反正你要玩呢就肯定有多少有点遗憾。 我有个疑问啊、问题，就是刚才一直在 Q 到的，就是强调的这个。迪士尼世界，它跟迪士尼乐园有什么不一样吗？ 迪士尼乐园呢，是美国西海岸，就是加州的那个，就是迪士尼乐园。然后那个呢是比较老，最老的一个迪士尼乐园。包括咱们现在说香港那儿不也有一个迪士尼乐园？ 上海也有， 对，这个就对， 法国也有。 这个叫迪士尼世界，它有四个主题乐园，随便拎出一个来就比这个 大多了。 对，就比香港那个要大多了，甚至比美国那个加州那个还要大。 我的天！ 哦，那它玩的项目跟这个迪士尼是一样的吗？ 多太多了， 是吗？ 就是他这儿有四个世界，一个叫做好莱坞影城，就是Hollywood Studio，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叫 Animal Kingdom，就是动物王国，还有一个是魔法王国。魔法王国就是比较就是咱们说比较传统的那些什么灰姑娘城堡啊，什么这些花车游行，一般都在这个魔法世界。还有一个叫未来世界， 还有这个棒了。 对对对，什么那些就是最老的一个星际穿越的过山车，就是从这儿建起来的。 你坐过吗？这个星际？ 坐了。 什么感觉？ 感觉就是特别。怎么 有在银河飞舞的感觉吗？ 有，做的特别好，而且最重要，这个过山车已经好几十年历史了， 室外 非常厉害，室内的 哇， 就挺神奇的， 哇， 就是它叫 Space Mountain， 叫太空山。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款过山车，现在做仍然不为过。就是你会觉得哇，人家那么多年以前就修出来了， 智慧的结晶， 对对对， 真的很棒、 这四个世界，你每个世界随便拎出一个来就能玩一天， 这就四天了。 你想想 ，four days。 所以我强烈建议一定要，第一是买速通卡，第二就是挑你们喜欢的这个项目来玩。不然的话 你真的 你 要想全玩完，那你且得 最后扛不住的不是孩子，是家长。家长，这个太费体力了。 这个椎间盘呀！ 哎呀，我觉得最后可能是家长玩的比孩子还嗨，喊着妈妈，咱们回家吧。 也是有可能，像我这种童心未眠的是吧？看到迪士尼，看到米老鼠，我 就兴奋， 对，兴奋，而且里边有好多人物都是我就是怎么说呢，朝思暮想的，就是羡慕已久， 是吧？ 非常想、就是想见到一次，而且这次我在迪士尼世界见到了汤满的杰瑞，好像不是这公司。这对，我见到了米老鼠，见到了真正的米老鼠，还真不是。 哦， 米老鼠、 什么叫真正的米老鼠？ 米老鼠，我见到了是迪士尼世界那个最正牌的那个米老鼠。你想跟他合影啊、拍照，他还会说话呢。 米奇还是米妮啊？ 就是米奇。 米奇 是Walter Disney 当年设计出来的第一个卡通人物， 是的， 所以像唐老鸭啊、什么 Goofy 他们都是打酱油的。说白了，就是真正正牌。你看所有的迪士尼世界、所有的迪士尼乐园的标，没有一个画唐老鸭的。 没错，全。 都是 全都是一个米老鼠的那个形象，一个套或者是一个框，所以说这个是最经典的。然后为了见他，我们排了半天队，有速通卡的情况下还排了半天的队。 这是个真人表演还是就是一个假的东西？ 他就是一个真人，就好像现在就是是那个熊本一样，他是一个专门训练有素的这样的。你是他怎么样跟你接待，然后你用什么动作，他会怎么样给你去一个反馈？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有受过专业训练的。然后他还最重要的就是会说话，我觉得太神奇了。 会说话， 咱们从来没见过街上那些花车玩偶，然后过来跟你好或者跟你说话之类的。 对对对， 这个是会说话，而且你跟他，比如说你想跟他搞点什么小邪恶什么之类的，他还跟你，他还是一个有态度的米老鼠， 有互动， 有态度的， 非常非常有互动。 我拒绝， 他会跟你，对，他会跟你一块搞恶， 啊、 你知道吧？对对，特别有意思。 哎呦，孩子们要见到这样的米老鼠，那 对啊，得多开心、啊！ 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小孩也特别关注米老鼠，他们现在可能都更好多。我看我那些 小猪佩奇 妹妹、啊、什么都是啊，米灰太狼什么乱七八糟。 灰太狼有点过时了，人家熊大吧，熊大熊二吧。 反正是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的记忆哈。 对对对， 反正我们这个时代，像80后啊、70后啊、甚至是90后往后一点点的那些，对米老鼠、唐老鸭真的是如数家珍。 他们属于是这种叫永恒的经典， 永恒的魅力。 对，从1960几年到现在，一直这么多年，他的生命为什么经久不衰？我觉得这 有道理的。 迪士尼真的做了很多很多， 对， 就是。从我们小时候是因为没什么其他动画片看， 选择比较少。 对对 对, 对， 现在选择这么多，人家迪士尼还能站住脚跟。你看现在玩的照样有孩子， 没错。 而且最重要的是，那家长带着孩子，你看这老中青三代，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堆米老鼠的周边。 真 我见到了一个老头，他背着一个背包，身上挂着大概有20-30个这种泡泡，他每年。花车游行都会去，他每哇真的最厉害的那个老的，你看那牌牌都掉色了， 忠粉， 这绝对 铁， 这叫死忠粉。那老爷爷最少得6张呢。 是吗？我 的 天哪！我跟你说，有好多就是大人也是对迪士尼情有独钟， 就是、 尤其是80后。 我就是，没错。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叫 Water 迪士尼公司的米老鼠和唐老鸭，就是那个的演出开始了那个。 对对对，还得谢谢李阳先生把唐老鸭带到了我们家。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 这个记忆当中， 这是也不是唐老鸭火了李阳，还是李阳火了唐老鸭？ 彼此成全。 对对对对， 是不是？时间的关系啊，刚说了4个主题乐园，下面呢好好说说啊。这个今天我们要走进奥兰多缤纷的迪士尼世界， 这才是一个， 还没说动物园呢， 就是啊， 对，人间有人情， 人家有人爱。 今天我们说奥兰多，希望各位不要错过，稍事休息，马上进园。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转3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这歌哈，就适合去魔幻世界走一走 啊！哎，真是 咔咔，全都是巨型的身影。 哎呀，这个魔幻世界，它到底是，我在想，它是一个比较适合于孩子的绚烂的这个场景，还是说它真的给大家展示了一个魔法的那种幻境？ 你问问包子呗。 来，包子， 这个魔法世界啊，不是魔幻世界， 魔法， 对，魔法世界呢，就听起来更适合孩子一点了，对吧？ 啊， 咻！爸爸妈妈，你们快睡觉吧。 对，比较经典的这些，这个都在比较经典的这些传统剧目吧，都会在魔法世界。然后这个魔法世界有一个世界，现在说应该是规模最大的，就是迪士尼乐园里面规模最大的一个那个烟火。 哇， 每天晚上7:30开始，对，那呲花呲好，得呲半个小时。 哎，我可喜欢这个了，我就去过一次迪士尼，然后很遗憾的没有看到这个。不说晚上9点有这个吗？ 它是两场，就是它下午好像还有一场， 下午就开始放。 对，它好像是 下午就开始放了。 对，天快黑的时候有一场，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又有一场，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然后这个。反正人特别多哈，但是看着绝对值了，因为它前面就是那个城堡。 哦，对， 因为现在迪士尼的那个所有的电影和动画片前面都是一个 logo， 对，那 logo 一个城堡，简单版的是 2D 的，我还看过 3D 版的， 哦， 就是那个一个城堡从远到近，然后那个就是以德国新天鹅堡作为原型的那个城堡， 飞了， 后边闪着放着烟花，这就跟那个电影片头一样，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你就哎，你看到电影片头了， 哇，那是。真实的 3D 版的电影片头啊，那是 4D 版的， 啊，4D 版的 还有味儿呢。 豆豆， 哎， 君子包子， 啊，怎么的？ 完，这个时候就一般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呀，都有一股冲动 啊。你什么冲动？ 许个愿呀、我们都过去了、我们经历的人生太多啊、 嗯， 我就想重活一回， 那是不可能的。 其实我觉得呀、 对，你好好活你的后半生吧，驼啊、 看到烟花，燃起来的时候， 对， 我曾经听说过，在香港迪士尼乐园可以有这样一个要求，比如说，准子对一个姑娘有好感， 嗯， 我这一晚上我就包全部给 她放。真的呀，秀莲，你看这个，再来一车。 奥兰多有这个服务吗？ 这个我还真 没 听说。 这应该没有， 太大了， 太大了。 一个是咱包得起包不起咱不说，那你不能因为这一己之私，你让那些人都看不见。 但是这个对于人家来说也是一种很浪漫， 对、 大家一起见证你们的浪漫。 对， 对， 我觉得他不一定要包，就是好多我知道迪士尼他是有那个迪士尼婚礼。 对、 对， 你可以这时候哭灯跪求婚也行啊， 是 吧？ 有好多他就是骑着白马，然后就走那个 骑着白马， 真的是骑着白马，然后那个或者是马。 唐长老也骑白马， 对呀、然后那个走过他那个亲天鹅堡的标志， 是是是， 这个时候放出烟火， 极致的， 哇，太棒了， 极致的表达， 对对对，这于对于很多这种比如说童年有这个情节的人，就是一种很浪漫的事儿嘛， 浑身的毛都竖起来，我肯定是那样， 浑身的毛都竖起来， 就激动 吧， 鸡皮疙瘩那种感觉，哇、 你想白天就是在那个迪士尼那个城堡前面拍一张照，那简直就是糖果色，然后晚上呢再配上这样夜幕下的绚烂烟火，哇，简直太棒了。 他下午3点钟是有一次大游行，然后这个花车游行的时候就。你所有看到的那些咱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人物就都出来了， 是是， 感觉特别好，我就觉得特别亲切。 我去过东京的，去过上海的，去过香港 的，香港 的，他们都有就是花车游行、他们基本都在车上头啊。奥兰多他们也是在车上头， 也是在车上的，不然 下来跟你互动吗？ 不然就出事了，因为人太多了， 是是是， 就是我挤都挤，我这么撞我都挤不进去，前面都是 里三层外三层， 家长直接把孩子都骑在脖子上，所以我举着相机。我都没举过他们， 太厉害， 他们太高了， 喜欢啊， 对，就是喜欢，而且嘉 年华， 现在的这种孩子仍然能关注迪士尼，说明他还是有他的生命力的，不是说都是给我们怀旧的，但是这个就正因为他的生命力特别强，所以我觉得就算我就假设我有小孩的话，我带着小孩去我也不会无聊， 对， 因为大家都认识他，米老鼠这主题所有人都可以看，然后所有的这些过山车对于我们来说略微有一点点，就是我觉得对略微有一点点， 你做了是吧， 小儿科 啊、哎，小儿科， 对，也有刺激的，但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刺激的人， 他是户外达人嘛、 所以说对对对，因为蹦过极以后你再做这些都不觉得不刺激了、然后但是呢后来我们去了环球影城以后，就环球影城的那几个对于大孩子来说还是挺刺激的 啊，环球影城了变成，我觉得环球影城 成人化一点， 成人化一点， 对 对对对，因为它主要是环球影城嘛，它主要是各种电影主题的，然后电影主题的这些过山车，首先你能看到，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电影迷，那你能看到这些电影里面的人物，然后再加上它是一个主题过山车，而且还特别刺激，这个就综合起来就更对于可能对于因为小孩嘛看电影看得少， 对， 迪士尼更多数还是那种大多数还是卡通人物啊， 年龄 卡通电影，而且就算迪士尼的电影很多，我觉得也是更适合它有一种童心在里，比如说加勒比海盗，加勒比海盗那个它里边很多场景的设定就典型就是一种就是迪士尼式的无厘头，比如那船快翻了，这些所有人就跑到船这边去哒哒哒哒哒跑那边，然后船又快翻了哒哒哒哒跑到船这边去，所有的大人在船上这么折腾，这不 就 是一种对对对特别 的那 种欢乐的那种那种桥段，我反正特别喜欢杰克船长， 这个其实刚刚形容的这些啊，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朋友，你看过没看过，总有一些印象在我们脑海当中。 对 对, 对， 经典的东西它就是这么经典，对不对？ 没错。 这四个主题乐园刚聊了一下，全去过。 是世界的啊， 对，他 全去过。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主题乐园，就是我觉得好莱坞影城一定得提一下。 好嘞。 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就是那个主题啊， 好莱坞影城主题乐园， 好莱坞主题，然后它里面有很多这种。人家都叫好莱坞了嘛、迪士尼现在也不光玩动画片、人家大片也多了，刚才说的那个杰克船长，那个加勒比海盗现在都拍五了、 是 越拍越好看、 漫威不也是和迪士尼那个什么吗？ 对 对呀、 所以现在人家都开始玩这种电影了，那这里边 我给大家提一个最厉害的，我觉得啊，效果最厉害就是阿凡达。 哎呦， 哦，阿凡达！ 人家现在啊，这个最火最火的就是阿凡达世界，就排队要排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起，在美国这种地方排一个小时四十五。 骑个鸟飞吗？ 哇塞，最厉害的就是骑个鸟飞。 看，哎呀， 骑个鸟飞，完了，我跟你说，一进全是蓝的，哎，怎么了？我这眼睛出什么问题？ 蓝人的世界， 对， 蓝人这个骑着鸟飞是被我们所有玩过的小伙伴评为最棒。最佳的，因为它什么呢？它给你就是你好像是一个，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四 D 电影呗。 嗯， 就是说，只是这个四 D 电影不是坐在椅子上，是你骑在一个椅子上。 嗯， 而且这个椅子开始我们就觉得啊、哦，就是跟那种摩托车一样，你骑在上面，那不就是那就是里面那个龙的那个仿着那个龙的那个样式 是。 等一开始，这个前面你前面就一个那种小屏幕，我说这玩意儿、 嗯， 这屏幕他们也 AR 嘛，这不是 就是。他们这个也这个经费也太有限了， 是是是， 那个小屏幕就有一个小窗户，然后我说 这能看着啥呀， 就是这能看着，还戴个 4D 眼镜，我隔壁我都看见我旁边人了，这多跳戏啊。 然后呢， 然后紧接着说准备好了没有，什么安全带什么都让你说杀好了、 嗯、 完了之后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咔，前面那小窗户就开了，整个这一面墙就没了，然后我们前面就出现了，就是一整面墙就全都没有了。 哇， 然后你再看旁边、 啊、 你再看旁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层， 嗯， 然后这底下就是特别深，大概有个五六层高，就是我们大概 营造那个气氛， 我们在三楼底下还有一排人，左边还有一排人，它等于就是一排一排的，一层一层的， 帅了。 然后前面是一个完整的一整面墙的这种大4D大银幕， 哇！ 大家想想，大概有六七层楼高的一个大银幕在你面前，而且特别宽，因为你想，你左边也是， 飞了 右边也是人，这个马上感觉就是要飞了 ， 而且那个你那个整个这个看台都是就是你的这个坐骑，马上就开始往下倾斜，你当时就感觉、要飞了，然后他马上给你再来一阵风在前面一吹，当时那种失重感、 啊， 而且我怀疑那里面就是有失重感在里面，因为它就是真的有时候感觉你是在往下掉落 的， 对，起伏的嘛，然后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你一进去那肯定就是阿凡达，大家应该都看过吧， 嗯， 最经典那个他跟那个学飞，他跟那龙 是 学飞的那段、嗯、那龙啊满世界乱飞，然后在那里边一上来就从那悬崖冲进去了，哇，然后你就听旁边的所有美眉就开始啊，就自带那种特效的开始尖叫、 哎、 哇，当时就感觉一下就嗨起来，哇塞，那个因为魔法世界我是不害怕、嗯、但是你就可以睁大眼睛看这整个的魔法世界的细节，因为人家一个电影的那个上亿的投资的大电影都拍出来了、 嗯、 人家把这个拿出来让你玩玩 4D 精华， 这就是非常非常对他们来说就不算太难的事儿吧、 嗯、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世界里还有一个新的世界、 嗯、 在这儿我得卖个关子、嗯、就是说这具体世界我不给你们形容，这个人家说了还没上映，马上要上映一部叫《阿凡达世界》。 哎呦我的天！ 这部电影还没上映，这个世界里我们已经看到了《阿凡达世界》的一些场景和设定。 厉不厉害？特多厉害！ 特别厉害！ 美好家园， 什 美好家园吗？《阿凡达的世界》吗？ 对， 重建之后吗？ 没错，就是一个 完美世界， 钉子户的故事，钉子户的故事。 钉子户，我就不能。 对， 酷， 然后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当时这它飞完之后这龙啊，因为你就明显感觉到你身下这是一只龙，前面给你做成那种特效，然后你感觉全都前面那脖子长长都伸出去， 那是个龙头， 对，那是个龙头。然后最重要的是它中间休息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的胯下就发热了，我说咦，这怎么回事？难道已经吓得已经出现反应了？ 落地了吗？ 不是，那个龙头 已经出现反应， 对， 然后这个龙呢，它开始一股一股一股的，它在呼吸。就顶你的腿、 哦、 哇，当时那感觉我第一感觉完了，我真骑着龙上了， 真 你已经完全投入在 融入里头， 他把所有的细节都给你做的特别特别到位， 连呼吸都有， 连呼吸都真的是，当时那大腿就感觉他那种脉搏就咕咚咕咚咕咚 张力会， 因为他飞完了以后他累呀、啊、 休息， 所以说他那个躺他站在一个石头台上，你就感觉他前面动，然后你这个腿就在那扑通扑通 爽呆了， 哇，那感觉太爽了，然后所以出来以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太好玩了！就 啊， 后边 再玩一遍， 后边再玩别的，人家都说，哎，你觉得这怎么样？嗯，还行， 那 挺好。 听包子这么形容，《阿凡达》这个体验项目是最棒的一个体验。 对，如果有速通卡，一定买速通卡，因为那个排队时间太长了。 哦， 对，所以我强烈建议你们，建议啊，把这个留到后边玩，不然一上来一下就到极致了，然后你再往后，你老觉得这个比安德达可能还差点意思。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周游世界，周游世界那个也不错，就是玩完以后，你当时觉得哇，把世界七个奇迹全部给你从天空玩过去了， 无敌了， 哎呀，无敌了，也是那种就是一个楼一样的，就是完全那种特别高的一个大屏幕，然后你也觉得啊，这也不错，但是跟阿凡达一比， 还是阿凡达， 还行吧，因为那个毕竟是个魔法世界呀，这个对于我们比较爱旅行的人来说，哇，这景不错，真棒，然后这地儿我还没去，我要去，这地儿我已经去过了，你比如澳大利亚那种大堡礁什么这种，我已经去过了啊，看跟飞机上确实一样，然后但是你就觉得还是阿凡达那个魔法世界，因为没有人去过，你也不可能去过，对，你不可能去过，但是他给你做的太真实了，就是里边的植物，里边的所有东西都是反重力的，那些东西在天上飘着的那些就是山啊， 夜光蘑菇， 夜光蘑菇， 夜光 蘑菇都能找到真人版的，在澳大利亚我见过一个人拍到整个的一棵树上全是荧光蘑菇，跟阿凡达一模一样， 真的呀， 但是像那种魔法世界，然后那边是一片大海，然后这边有很多龙，然后旁边有很多跟你一样的蓝人，然后骑着这个带你来回穿越， 我们都有一个飞翔的梦想， 对， 这个给我们实现， 这个就给你，那个也是飞翔，但是那你明显知道自己不是坐在热气球就是坐在飞行器里面， 对， 就是那种像它有很多这种飞的主题，真的没有一个，我感觉啊，没有一个做到这么极致这么细致， 魔法世界太棒， 这不是魔法世界，这个是好莱坞影城，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就是主题， 主题乐园， 对对对，它有四，所以说这个好莱坞影城就是所有跟电影相关的大多数都在这里头， 我得先去这个， 你像这个，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比较喜欢刺激的人，我推荐可以去那个未来世界，就是 Epcot 啊，未来世界， 它叫未来世界，你听这名就带着，就刚才我说那个 科技感 ，Space Mountain 就是那个太空山，就是这里面的，所以这里面主要就是一些过山车呀等等，还有一个最刺激的就是那个它模仿火星登陆，你开着这个叫什么太空船，他给你每个人分成大概五个人一组，然后每个人有机师，有机长，有驾驶员，然后每个人一个任务，实际上就是模拟的，但是我还挺入戏的哈，因为我是驾驶员啊，给我前面一个杆，每个人前面有，比如说这个有的人身上就是前面给你一个按钮，然后你一按就是到什么什么这按钮会亮，你啪一按，然后你就完成任务。我就是那驾驶员，最后呢登陆火星那一嘎就是我来负责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它模拟了一个就是两倍的重力加速度。 两倍的重力。 对对对对，就是一倍，大家想想就是反重力加速度。咱们往下掉是一个什么速度，它给你往上推。 哎呦。 而且我开始人家跟我们说是 1.5 倍、哎、后来我上去以后玩完之后人说不是 1.5 倍。 感觉是很汹涌吗？ 非常汹涌。哇、哦。其实进去的时候都是扯，真正是5倍。出来的时候是人家说了是5倍。如果我英语听力没问题的话是5倍的重力加速。 5倍的重力加速。 对对对。哦、就是我不知道，因为进来之前有人跟我们说啊，那我们就做1倍的就好，就1倍的就没什么，就普通的嘛。 后半夜 让你感觉。 东西都出来了。 哦，他真的，他进去以后有很多严格的要求，比如说你有这个。 身体啊。 身体有这个什么高血压啊等等那些。然后还有就是尤其是像 motion sickness, 就是那个晕船晕机这种。 我做不了这个。 因为我就晕。 我做 不了。我想想，我晕我也得做，因为我就想体验一下到底能不能当了太空人。 你能承受吗？这个感觉 就是承受是这个重力加速度这个感觉。我告诉你什么感觉？哦、脸上压的血液都不流通了那种感觉。 哎，我爸 就是那种啊，就真的让你呜、哦，就火箭发射完了，你就到火星，到外太空以后，满身失重了，失重就没有那个压力感了。然后紧接着， 那你就 飘起来 了，飘起来了呀？ 对，他那段他不模拟了，因为他主要模拟的是加速。哦、后来我们去这个。有机会咱再聊。后来我们去那个 NASA 肯尼迪航天中心，体验了一下十倍的重力加速度。 哎，怎么样？ 那个更狠，就是整个脸压的全变形了，就是那种、就那种感觉。 跟你说，如果要是脸部动过手术的朋友啊，谨慎选择。 啊，反正他这个是会跟你是会，他有一个模拟，然后反正感觉非常非常那个什么 压抑感， 挺压抑感，就明显的都不是推背感了，是压脸感。 哎， 压脸感。 未来世界。 对， 未来世界特别厉害。然后 未来我们都是扁平的， 而且他那个给你设计的内容，你从也是一个类似于4D 的嘛，你从这个悬窗看到你这个火星马上就降落了，最后它也有大气层，虽然没有那么厉害，但是也有大气层，你就感觉到那摩擦震动，然后咵，最后我们要降落在火星的表面的时候，结果我觉得是我给降落坏了，没降落没停住，刹车坏了。 你是总舵主吗？ 对，我刹车坏了，然后结果我们就冲出去了，最后冲着机场啊哭，因为他那机场就是已经未来的世界嘛，冲到机场咔，那跑道一会儿就没了，然后前面就一大深沟，我就停到那沟咔停到边上，然后你就看那个。说所有人不要动，所有人不要动，你就眼看着那飞船弹的那个悬崖边上，就在那摇晃。 我的天哪，这个还有这么细致的你操控的， 非常非常 结果给你反馈啊？ 那倒没有。后来人说，可能我们觉得，我是觉得对，可能大家最后都是冲到那儿， 对， 我们也没掉下去嘛。 对对对对。 但是让我觉得，因为我是飞行员，手里拿着那杆一直在摇，我觉得哎呀，这太刺激了。就是他们所有的细节跟你设计的特别特别地道。 哎呀， 你看这所有的感觉都给你模拟出来，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这个我什么时候去趟兰多哈？我觉得大龄的男女青年们哈，感受一下，先感受一下阿凡达。我觉得这个真是太棒。 后感受阿凡达， 后 先感受容易后边没有 的。 对对 对， 循序渐进的， 先循序渐进的玩。然后呢，尤其是像那种比较喜欢这种魔幻，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童心未眠的世界。 对， 所以你肯定看到这个。时候你心里就会有一种特别强的冲击 感，激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所以这个，而且强烈建议大家买速通票，尤其是你赶上什么节假日啊， 你买个速通票， 周六周日 是门口买，是网上买，还是怎么买？ 最好在网上订 买吧。 然后它有这种就是几项的这种速通 连在一起的。 对对对，还有就是像那个你可以更好一点的，可以请那个私人向导。 哎呦， 私人向导，它是大概是700到900美元一个小时，然后呢？7个小时起订，最低7个小时起订。 What？ 而且团，当然他不是带一个人了，就是说他带你们一个团队，但是团队也不能50个人、100个人，他最多只能是10个人上线。 哦，所以说就是一个人700小时是吗？ 不是，是他这个人他收费是700美元一小时，然后最低7个小时，比如说也不一定700，有时候会贵的时候是900。 比如说你一个人也可以800美元，5000美元算是吧？ 对， 7小时5000美元。 你一个人你要好，你也可以这样，让他就一带一嘛。如果你是一个团队，比如说6、7个人， 10个人 最好是10个人嘛， 一人 500美元，对，这样一人摊的比较少一点，不止500。我们算过，你想7963嘛，7963差不多，怎么也得一个人也得600美元左右，因为7个小时，你觉得7个小时很长了，真正进迪士尼乐园一会儿就玩过去， 是是是， 而且你要早上9点钟开始入园的话，9、7、16，这才4点。你还能再玩到晚上，你要再看看什么烟花呀，或者你也可以让他提前辞退掉他，然后自己看烟花也可以，但是你玩到怎么也得玩到天黑吧，你玩到5点半6点的，这不就8个小时。 向导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昂贵 呀， 因为他可以带你各种插队，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原来是这样啊。 专属权。 对对对，就是一个专属的 VIP 就在这儿体现的嘛，私人向导。所以这个建议比较小的比较好的这种家庭啊可以考虑。因为你要是7、8个人。 时间真的有限的话。 十个人呢有限的话，因为你这么算的话，如果是这个钱和你在酒店多住一两晚，你要如果10个人一个团队， 对对对对， 你多住这么一晚上的钱是多少？你一天玩不下来，你要又觉得遗憾，你要想玩下来，然后你又不想多住一晚上的房钱，对吧？咱们就说住一个 差不多 5星级、4星级酒店，你10个人2个人一个房，你在大家算算，这一晚上这算100多美金，然后你这十个人住5间房，这也1000块钱出去了。所以说，其实你。多少算算，也还是。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推荐大家不同的玩法，这是一个玩的这个方式，对不 对？就是你可以 选项， 对， 一种选项 有这个选择的，但是就是风险由人了。 对、 啊、 对对对， 我听着这奥兰多这四大主题乐园啊，说一期那真的是风芒麟角。 对啊， 这是迪士尼世界就有四大， 这是迪士尼世界还没说完呢，还有环球影城， 对，还有环球影城， 还有动物园， 对 对 对，还有动物园，还有非常多的私人动物园。 问问这四个主题乐园饮食结构是一样的，比如说他们吃的东西都是差不多。 不多吧？ 都有的选，而且都是一些比较带那种，我觉得叫带角色，就是入人物的那种，就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也有就是普通的，就是西式简餐，但是它的周围的世界都是给你修成那种，比如魔法世界、未来世界等等， 主题化， 都是有主题化的。而且我特别推荐一个，就是在未来世界里面有一个水下的餐厅啊，不是水下，不好意思，就是海底主题餐厅，旁边是一个大水族箱，然后里面游着各种这个什么鱼啊，就是什么大鱼、小鱼、鲨鱼什么这些鱼都有。然后你在这个大的水族箱玻璃旁边吃饭，有点像迪拜那亚特兰蒂斯， 哎呦， 只不过没有那么大而已，它那玻璃没有那么大哈。但是你可以在这个餐厅吃饭。 其实这期分享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有时间，有足够的物质储备，可以享受更多欢乐的世界，是不是啊？真的是啊！希望大家一定要身体健康。有些人是做不了这些项目了，都已经像周驼 啊， 做不了了。 哎呀，这羡慕的呀！ 这失重，你 还 管住你？ 周驼做过面部手术，这么说。 这都是哎呀，我这个植发，哎呀。 希望 直发掉了。 对， 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对奥兰多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哈，就是欢乐。 对，真的是 非常欢乐， 欢乐的海洋。 海洋，浩渺无边哈。 对啊。 今天的节目先谢谢包子分享，时间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 对对对，谢谢包子。 对，接下来节目叫职场帮帮团哈，有缘我们年后 是 继续走进奥兰多。 提前祝包子春节快乐， 新年快乐 啊！ 拜年了，拜年， 大家拜年了，拜早年了啊！ 哎，太好了， 没事。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